浅碎，不应该多顾虑，情爱无罪，今宵继续醉，莫再坚信命运，将情缘换眼泪。不必多问句，眼眶带泪，今痴心都结聚，何故畏惧，将欢欣透露，用情击破命运，相缠绵永伴随。我一生虽多不羁的罪，但我心偏对你痴痴心醉，快转身冲开过往悲剧，回赠痴心句。何故畏惧，将欢欣投梦里，用情击破命运，相缠绵永伴随。我一生虽多不羁的罪，但我心偏对你痴痴心醉，快转身冲开过往悲剧，回赠